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SSD 硬盘的上半部分，如何完成性能优化的 KPI。那随着 3D 垂直封装技术和 QLC 技术的出现呢，今年的618 SSD 硬盘的价格呢进一步大跳水了。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也把自己的电脑上的仓库盘从传统的机械硬盘换成了 SSD 硬盘。那我的个人电脑呢，算是彻底摆脱了机械硬盘了。那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呢，互联网的用户在2008年之后呢，开始了爆发性的增长，大家呢在网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隐藏在精美的 APP 跟网页之后的服务器端的数据请求量呢，其实呈数量级层面的上升。那无论是用万转的企业级机械硬盘，还是用 short stroking 这样的方式呢，进一步去提升 IOPS， 那机械硬盘呢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因为上面这些优化措施啊，无非也就是把 IOPS 从100提升到300 500也就到头了。所以呢 SSD 硬盘在2010年前后呢进入了主流的商业应用。我们在第44讲里面看到过，一块普通的 SSD 硬盘呢可以轻松支撑1万乃至2万的 LPS。 那个时候呢，不少互联网公司想要完成性能优化的 KPI， 最终的解决方案呢都变成了换 SSD 的硬盘。如果这还不够呢，那我们就用 PCIe 接口的 SSD 硬盘。不过呢，只是简单的去换一下 SSD 硬盘，真的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好了 SSD 硬盘吗？另外呢，即便现在 SSD 硬盘已经很便宜了，大部分公司的批量数据处理系统仍然在用传统的机械硬盘，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接下来这两讲就请你和我一起来看一看，说 SSD 硬盘的工作原理，以及我们怎么最大化的去利用它的工作原理，使得访问的速度最快，硬盘的使用寿命最长。那 SSD 硬盘呢，它没有像机械硬盘那样的寻找过程，所以它的随机读写呢都更快。我在下面列了一个表格，对比了一下 SSD 和机械硬盘之间的优缺点。你会发现呢，不管是机械硬盘不擅长的随机读随机写，还是它本身表现已经很不错的顺序写入， SSD 在这些方面呢都要比传统的机械硬盘要强。不过呢，有一点机械硬盘要远强于 SSD， 那就是耐用性。如果我们需要频繁的写入删除数据，那么呢机械硬盘要比 SSD 硬盘性价比要高很多。那想要知道为什么 SSD 的耐用性不太好呢，我们先要去理解 SSD 硬盘的存储和读写原理。我们之前说过， CPU cache 用的 SRAM 是用一个电容来存放一个比特的数据。对于 SSD 硬盘呢，我们也可以先简单的认为它是由一个电容加上一个电压计组合在一起，记录了一个或者多个比特。那能够记录一个比特呢，其实很容易理解，给电容里面充上电，有电压的时候呢就是1，给电容放电，里面没有电压的时候呢就是0。那采用这样的方式存储数据的 SSD 硬盘呢，我们一般称之为使用了 SLC 颗粒的 SSD 硬盘。那这里的 SLC 的全称呢就是 Single Level Cell， 也就是说一个存储单元当中呢只能有一位数据。但是呢，这样的方式呢和我们用 CPU cache 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同样的面积下呢能够存放下的元器件呢是有限的。如果只用 SLC， 我们就会遇到说，哎，我的存储容量呢上不去，而且价格呢也下不来。于是呢，硬件工程师们就陆续发明了 MLC、TLC 以及 QLC， 也就是在一个电容里面呢能够存下两个、三个乃至四个比特的数据。那只有一个电容，我们怎么能够表示更多的比特呢？那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电压计。那四个比特呢一共可以从0000到1111，表示16个不同的数。如果呢我们能往电容里面充电的时候充上15个不同的电压，并且我们的电压计呢能够区分出这15个不同的电压，那加上电容被放空代表的0，就能够代表从0000到1111这样4个比特的数据了。那不过呢，想要表示15个不同的电压，充电和读取的时候呢对精度的要求就会更高，这个会导致我们充电和读取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更慢。那所以 QLC 的 SSD 的读写速度呢要比 SLC 的慢上好几倍。那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物理原理呢导致 QLC 更慢，你可以去读一读我在文稿里放下的这个链接，里面的文章呢从物理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 QLC 会更慢一些。那如果我们去看一看 SSD 硬盘的硬件构造，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是四顶向下是这么构成的。首先呢，和其他的 IO 设备一样，它有对应的接口和控制电路。现代的 SSD 硬盘用的是 SATA 或者 PCI Express 的接口。在控制电路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块叫做 FTL， 也就是闪存转换层，这个呢可以说是 SSD 硬盘的一个核心模块。 SSD 硬盘性能的好坏呢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 FTL 的算法好不好。 现在呢，容我先卖个关子，我们晚一会儿呢才会仔细去讲 FTL 的功能。那接下来呢是实际的 IO 设备，它呢其实和机械硬盘很像。现在新的大容量 SSD 硬盘呢很多都是 3D 封装的了，也就是说呢它是有很多个裸片叠在一起的，那就好像我们机械硬盘呢是把很多个盘面叠在一起一样，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同样的空间下放下更多的容量。那接下来呢，一张裸片上可以放多个平面，一般一个平面上的存储容量呢大概在 GB 级别，一个平面上呢会划分出很多个块，一般一个块的存储大小呢会在几百 KB 到几兆的大小。一个块里面呢还会区分出很多个页，就和我们内存里面的页一样，一个页的大小呢通常是 4KB。 在这个一层一层的结构里面呢，处在最下面的两个层块和页呢非常重要。那对于 SSD 硬盘来说，数据的写入叫做 program， 写入呢不能像机械硬盘一样通过复写来进行，而是要先去擦除然后再写入。 SSD 的读取和写入的基本单位呢不是一个比特或者一个字节，而是一个页。 SSD 的擦除单位呢就更夸张了，我们呢不仅不能按照比特或者字节来擦除，甚至连按照页来擦除都不行，我们必须按照块来擦除。而且呢你必须记住的一点是说， SSD 的使用寿命其实是每一个块的擦除次数。你可以把 SSD 硬盘上的平面看成是一张白纸，我们在上面写入数据呢就好像用铅笔在白纸上写字。如果想要把已经写过字的地方写入新的数据，我们呢先要用橡皮把已经写好的字擦掉。但是呢，如果我们频繁去擦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破掉，之后就没有办法写字了。那我们上面说的 SLC 的芯片呢，可以擦除的次数呢，大概是在10万次左右。MLC 呢，就在1万次左右了，而 TLC 和 QLC 就只有几千次了。这也是为什么呢？你去购买 SSD 硬盘，会看到同样的容量的价格差别很大，因为呢，它们的芯片颗粒和寿命呢，其实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下面实际来看一看一块 SSD 硬盘在日常是怎么被用起来了，你可以对照着文稿下面的这张图一起来看一下。那我用三种颜色呢来分别表示 SSD 硬盘里面的页的不同的状态。白色呢代表这个页从来没有被写入过数据，绿色呢代表里面写入的是有效的数据，红色呢代表里面的数据在我们的操作系统看来呢已经被删除了。那一开始呢，所有的块的每一个页都是白色的，随着我们开始往里面写数据呢，里面的有些页就变成了绿色。然后呢，因为我们删除了硬盘上的一些文件，所以呢有些页就变成了红色。但是这些红色的页呢并不能再次写入数据，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呀， SSD 硬盘不能单独去擦除一个页，必须一次性擦除整个块，所以新的数据呢我们只能往后面的白色的页里面写。那这些散落在各个绿色空间的里面的红色空洞就好像硬盘碎片一样。那如果有哪一个块的数据呢一次性全部都被标成红色了，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块进行擦除，它呢就会变成白色，可以重新一页一页往里面写数据了。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会经常发生的，毕竟呢一个块并不大，也就在几百 KB 到几兆大小。那你删除一个几兆的文件呢，数据又是连续存储的，自然呢会导致整个块可以被擦除。那随着硬盘里面的数据越来越多呢，红色空洞占的地方呢也会越来越多，于是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没有白色的空页去写入数据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次类似于 Windows 里面磁盘碎片整理或者 Java 里面内存垃圾回收这样的工作，找一个红色空洞最多的块，把里面的绿色数据呢挪到另一个块里面去，然后呢我就可以把整个块擦除掉变成白色，就可以重新去写入数据了。不过呢这个磁盘碎片整理或者内存垃圾回收的动作呢我们不能太主动太频繁的去做，因为呢我们刚才说了 SSD 的擦除次数是有限的，如果呢我们动不动就搞个磁盘碎片整理，那我们的 SSD 硬盘呢很快就会报废掉了。那说到这里啊，你可能要问，那是不是说呢我们的 SSD 的硬盘的容量是用不满的，因为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红色空洞。没错呢，其实一块 SSD 的硬盘容量是没有办法完全用满的。不过呢，为了不得罪消费者，生产 SSD 硬盘的厂商呢，其实是预留了一部分空间，专门用来做这个磁盘碎片整理的工作。一块标成 240G 的 SSD 硬盘，往往呢，其实有 256G 的硬盘空间。SSD 硬盘呢，通过我们的控制芯片电路，把多出来的硬盘空间呢，用来进行各种数据的闪转腾挪，让你能够写满的 240G 的空间。这个多出来的 16G 空间呢就叫做预留空间，英文呢叫做 over provision。 一般 SSD 的硬盘的预留空间呢都在 7% 到 15% 左右。那到这里呢，相信你对 SSD 硬盘的写入和擦除的原理呢也已经搞清楚了，也明白了 SSD 硬盘的使用寿命呢受限于我们可以擦除的次数。那仔细想一想呢，你会发现 SSD 硬盘特别适合读多写少的应用，在日常应用里面呢，我们的系统盘适合用 SSD， 但是呢，如果我们用 SSD 做专门的下载盘，一直下载各种影音数据，然后刻盘备份，就不太好了。特别是现在 QLC 颗粒的 SSD， 它只有几千次可撒铁的寿命啊。那在数据中心里面呢， SSD 的应用场景也是适合读多写少的场景。我们拿 SSD 硬盘用来做数据库，存放电商网站的商品信息呢就很合适。但是呢，如果用来做 Hadoop 这样的 MapReduce 应用的数据盘呢就不行了。因为 MapReduce 任务呢会大量的在任务中间向硬盘去写入中间数据再去删除掉。这样用不了多久呢，我 SSD 硬盘的寿命呢就会到了。好了，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那这一讲里呢，我们从 SSD 的物理原理，也就是电容和电压机的组合，向你介绍了 SSD 硬盘存储数据的原理，以及从 SLC、MLC、TLC 直到今天的 QLC 颗粒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一起看了 SSD 硬盘的物理构造，也就是裸片、平面、块和页的层次结构。我们对于数据的写入呢，只能是一页一页的，不能对页进行复写，对于数据的擦除呢，只能整块进行，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类似于磁盘碎片整理或者内存垃圾回收这样的机制来清理块当中的数据空洞。而 SSD 硬盘呢，也会保留一定的预留空间，避免出现硬盘无法写满的情况。那到了这里呢，我们的 SSD 硬盘在硬件层面的写入机制就介绍完了。不过更有挑战的一个问题是，在这样的机制下，我们怎么尽可能延长 SSD 的使用寿命呢？如果要开发一个跑在 SSD 硬盘上的数据库，我们可以利用好 SSD 的哪些特性呢？想要知道这些呢，请你一定要记得回来听下一讲。你如果想要对 SSD 的硬件实现原理有所了解，我推荐你呢去读一读这篇 Understand TLC NAND 这样的一篇文章。那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现在大家使用的数据系统里呢，往往会有日志系统。那你觉得日志系统呢，我们适合存放在 SSD 硬盘上吗？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如果有收获呢，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